周末午夜场， 香港电台第一台、 第五台以及 DAB 35台联合广播， 让经典重现。 香灰麦花露水， 你不嬲都话好中意佢嘅香味嘅。你出嫁嗰日，我喺度搽到好香咯。仲有啊，如果你系有心嘅，但系用完啲花露水，嗰樽唔好抌啊。樽上面嗰两个女仔，就好似系我哋咁样。我同你就好似呢两个女仔一样咁亲密嘅，系咪？你去到边度都要带住佢。 我会。我一定会的。 你逼我，怪他。 双妹吗？ 喂，阿明啊，你嗰边搞掂未啊？ 差唔多啦，陈主任，听日应该可以好顺利咁开始展览噶啦。 咁就好啦。嗱，你记住啊，你第一次喺呢个展览室度当值，到时要俾多啲笑容。今次嘅展品件件都好怀旧嘅，一定有好多上咗年纪嘅人嚟参观，对佢哋要俾多啲耐性啊，知嘛？ 我知点做噶啦。系咧，陈主任啊，点解今次啲展品咁奇怪嘅咧？全部都是一些几十年前啲人用过的物品，好像檀香水啊、生发油啊、万金油啊、花露水啊，咁依家都冇乜人用噶咯。 咁先觉得呢啲嘢矜贵，呢啲展品呢喺二三十年代啊，全部都是名牌嚟噶，好多而家有钱都买唔到啊。 咁香港人不嬲都中意怀旧嘅，啊，我谂听日开始一定有好多人嚟。寻找翻佢哋后生时代嘅记忆嘅。 好啦好啦，唔好讲咁多啦，早啲翻去休息。听日开始有两个礼拜，你喺度有排企嘅。 系，咁我先走啦，拜拜。 嗯，拜拜。呢啲怀旧嘢真系越睇啊越有味道。等我睇多一阵先走。 咁多海景随便慢慢睇啊！咦，呢位婆婆，你未有长刊喎？嗱，等我俾本你啊！嗱， 哦，唔该晒你啊，后生仔，你真系细心噶啦！你喺度做嘢噶？ 系啊，我喺市政局做噶。不过今次呢个展览，我哋有份举办，呢两个礼拜我喺度负责做接待嘅。如果你哋有啲咩想问嘅话，或者都可以帮到你哋嘅。 哦，咁即系话。你会见到晒每一个入场嘅人咯、哦。 理论上系嘅。 咁你跟我嚟啊！你睇下呢个展览柜里面放咗樽双妹麦花露水。 嗯，下面仲写住：这是我亲爱的人送的，至今五十年了，各散东西无音讯。我常常想念着。陈桂娇75岁，啊，唔通你就系陈桂娇婆婆？ 系啊，呢、這个樽啊跟咗我足足50年04个月噶啦。 哇， 你咁耐仲挂住送花露水俾你嘅人啊，真系令人好感动啊！ 后生仔啊，我想你帮我一个忙，我每日都喺呢个时候嚟揾你，你同我留意一下有冇咩特别嘅人嚟参观过，有嘅就话俾我听啦，好唔好啊？ 娇婆婆，你梗系想见翻送花露水俾你嗰个男仔啦，啊！应该是公公子啱啊，系咪？ 总之你帮我留意一下啦，唔该晒你啊！再见， 婆婆好声行啊！睇嚟婆婆后生嗰阵，一定有嗰段好浪漫嘅爱情。娇婆婆又见到你啦， 系啊，后生仔，今日有冇咩特别嘅人嚟参观过啊？ 呢几日最特别嗰个唔系你咯，系得你咁热心，日日都嚟嘅咋？ 嚟你有咩用啊？佢始终都冇嚟过。咦？你今日食凤爪排骨饭啊？食咁多饭盒冇益噶，尤其是系呢啲餸啊。 点解啊？ 以前啊，我见厨房买一大箩凤爪，全部啊倒晒喺地下坑渠边，好污糟噶，系腌两腌就遮咗啲臭味。呢几十年我都冇食过啦。 哦，娇婆婆以前系做过厨房嘅。 我廿几岁嗰阵时嚟香港，喺鲜香楼做女侍应噶嘛。 嗰个时候做女侍应。其实都算是抛头露面的了。 是啊，有些茶客好衰的，摸手摸脚，乘机嗨油的。 吓，那你怎么对付他们啊？冚他们啊？ 点知啊，我记得有一次。赵老板啊，你放开只手先啦，唔好咁啦，哈！你个衰人啦，搵热水淋死你先得。 喂，哈！你有冇搞错啊你？哈！你个水布妹啊，用品出落案大胆，你知唔知我系边个啊？ 你咧，你系边个啊？想度咸湿，咪使旨意啊！快啲酒店啊，唔系我报差馆啊！ 哈！岂有此理！我实俾啲颜色你睇下。 呢位阿姐，唔该晒你啊！我叫做桂娇，你点样称呼啊？ 哦，叫程妙英啊，你叫我英得噶啦。你啱啱落嚟香港噶？你份人咧要硬朗啲先得噶，唔系好容易俾人揾笨嘅啫。 多谢你提点我啊！我啱啱嚟，咩都唔识，边度都冇去过、哦。你要指点下我先至得噶。 依家收咗工，我同你周围行下。我带你回文府花园行下咧，又可以陪你去买明星相。 好啊，我好中意周旋噶。 哦， 你是我的生命。 记得佢对我好好啊，送咗好多嘢俾我，手表啦、邮票啦、首饰啦，件件都好珍贵噶。 哇，咁你哋两个都可算系金兰姊妹、啊， 都可以咁样讲啦。嗰阵时我哋两个真系好好，可惜好景不常，有一日我阿妈叫我去相睇。 咁夜先翻嘅？ 冇，头先我去咗同个朋友食饭啫嘛。 边个朋友啊？我识唔识噶？ 你唔识嘅，系阿妈叫人介绍我识嘅。佢叫做张建国。 你原来去咗相睇啊？你有冇应承佢啊？ 我未答复佢啊，我都唔知啊。嗰、那个姓张嘅，原来是澳门人嚟嘅。佢同我讲。话而家香港唔系好太平，要俾日本仔，不如跟佢过澳门揾食，到时供一份婆一份，有主人家，好过喺度做女招待俾人虾、啊。 哼，桂娇啊，你唔好嫁人啊，女怕嫁错郎，男人都冇本心噶，你嫁咗俾佢，佢就唔会咁好相遇噶啦。而且佢乡下可能会有老婆噶噃，嗱，你戴咗佢只戒指就俾佢箍死一世噶啦，以后再想同我来往就好难噶啦。 唔会嘅，英，就算我嫁咗人，我哋都系好姊妹嚟噶嘛。 你嫁咗人之后就会当我系外人噶啦嘛。哎呀，不如咁啊，桂娇，学我咁梳起唔嫁。我哋自食其力，一齐储啲钱，迟啲咧，我哋买翻间屋，我写你个名啦。哎呀，啲男人都系贼嚟噶，你嫁咗佢，有咩三长两短，你就翻唔到转头噶啦，知唔知？你谂清楚啦，呢、這个世界除咗你阿妈，有边个对得你最好啊？你话？ 你唔好咁样讲啦，其实我都未应承佢噶，但系。我同你一齐都可能未必有好结果。 唔会噶，我一定唔会变噶。除非系你变噶啫。 我唔知啊。 娇婆婆，娇婆婆，你冇乜嘢系嘛？ 哦，冇冇冇，我谂嘢谂到入晒神啫。今日点啊？又系冇咩特别嘅人嚟过啊？ 啊，今朝有班失明人士嚟过。其实、虽然佢哋睇唔到，不过佢哋当中咧有个学生义务帮佢哋讲解每一件展品，算系佢哋嘅盲公足啊。 咁我相信呢一班失明人士都会喺呢啲展品之中揾到佢哋一啲失去嘅回忆嘅。 娇婆婆啊，你唔使失望住啦，仲有一日啊嘛，话唔定听日你等嘅朋友会嚟咧。 我都希望会啦。 我翻去做嘢先啊，你慢慢睇啊。 阿英，你系咪仲怪我？我真系对你唔住。 桂娇啊，我买咗两支荷兰水啊，嗱，一人一支。 啊，唔该你，建国。 啊，你以前有冇嚟过胡文虎花园啊？ 我初初落嚟香港嗰阵，有个姊妹带我嚟过噶，不过嗰次有好多地方都冇去到。 哦，咁你上次梗系冇去到十王殿啦。如果唔系，你头先唔使咁惊啦。 嗯，我头先第一次睇嘅啫。原来生前如果讲过大话，死咗又话会嬲脷根，俾车碌过嘅，真系好恐怖啊！ 咁落咗地狱系咁惨噶啦，仲有啲孤魂野鬼仲惨啊！因为冇后人拜祭供奉佢哋，好多都系流离浪荡，有时又遇着啲恶鬼啊，仲会咧。 唔好讲啦，好得人惊啊！ 咁你又唔使咁惊，好人好者死咗又点会做孤魂野鬼啊？个个人啊都有一家一主噶啦。你嫁咗俾我之后，生翻多几个细路，咁到时一代传一代，我哋有后人供奉，又可以保佑啲后人，我哋做多啲善事啊，话唔定第日唔使落地狱啦。桂娇啊， 嗯， 嫁俾我，我会好好咁对你噶。 执好晒啦，你送俾我嘅邮票啦、古画，我全部都包好晒，一件都冇留低，我会好珍惜佢哋噶。 点解你识珍惜物件，唔识珍惜人？你都未谂清楚，就要走得咁急？ 我都唔想咁快走噶。但是建国话在澳门已经帮我找了一份车衣女工，再不过去就很容易被人做了的了。 拿来讲的啫，你不要说他想早点呃你过去，到米尔城吹了，你恨错难返啊。 你不要这样讲他啦，他不是这样的人来的。 你识他几耐啫，他讲的你全部都是啱的。我讲的就半句你都听不入耳。你以前都唔系咁嘅， 我知道我变咗好多，但你英啊，我永远唔会忘记你，永远都会记得你对我咁好嘅。如果我有做错嘅，你唔好怪我，你原谅我啦。 你都决定咗系咁啦，我仲有咩说话好讲啫？系呢样嘢系我送俾你嘅，当系你嘅结婚礼物。 香灰麦花露水， 你不嬲都话好中意佢嘅香味嘅。你出嫁嗰日，我可以查到好香咯。仲有啊，如果你系有心嘅，但系用完啲花露水，嗰樽唔好抌啊。樽上面嗰两个女仔，就好似系我哋咁样，我同你就好似呢两个女仔一样咁亲密嘅，系咪？你去到边度都要带住佢啊！ 我会。我一定会的，其实我都好唔舍得你噶， 桂娇，我祝你，祝你同建国百年好合，永结同心。 我都祝你早日揾到个如意郎君，得闲多啲过嚟澳门探我。 我会，我实会探你噶。你听日都走啦，今晚你可唔可以留低陪我一晚啊？我哋以后唔知几时先可以再见。 我今晚唔走啊！ 多谢你。 而家谂翻起嗰一晚，系我呢世人最开心、最难忘嘅一晚。 嗯，娇婆婆啊，咁你后屘系咪过咗澳门，嫁咗俾张建国啊？ 我系过咗澳门，不过我冇嫁到俾佢。 吓？点解啊？唔通佢真系好似阿英讲，系一个衰人？ 哦，唔系唔系，佢系个好人。一切都是我自己不啱。我记得我落了脚整个礼拜之后，有一天鲜香楼的老板来了澳门，他顺路来探我。我问他阿英的情况怎样，他叹了一声，他说阿英早几天已经辞了工，有人话见到佢一个人买咗一张过嚟澳门嘅船飞，只船行咗冇几耐，佢就跳咗落海。嗰阵时好突然，冇人知道系咩事，净系见到佢只手攞住樽双妹麦花露水。后尾只船越行越远，佢有冇俾人救到都冇人知。我听咗呢个消息之后，成个人傻晒。到夜晚，建国订完酒席翻嚟，我就同佢讲：我话我唔可以嫁俾佢，我冇面嫁俾佢。之后我就翻咗嚟香港啦。 咁呢几十年，你都冇见过阿英咯？ 冇啊，连佢一啲消息都冇啊。 嗯，所以。你就希望藉住今次展览可以再见翻佢、 嗯、 啊！如果佢系仲未死嘅话， 今日系最后一日展览，所以今朝我揾人扶机，希望知道佢喺唔喺下边。 吓、啊？咁、啊、扶机员嘅结果系点啊？ 嗰、那个师傅攞咗张纸俾我，佢话。是祖师爷给我的指示，你看看、 嗯、夜半渡无船，惊涛恐拍天，月斜云淡处，音讯有人喘。那即是什么意思啊？阿英是生定是死啫？ 今日是最后一日，照计过埋今日都应该有个答复。我等佢等咗五十年，佢一啲音讯都冇，唔通佢仲嬲我？ 叫婆婆算啦，就嚟都八点咯，我哋要闩门噶啦，睇怕佢都系冇嚟到噶啦。叫婆婆，你做咩啊？眼定定咁嘅，你唔好喊啦，咩事啊？ 原来佢嚟过啊！点解佢喺度唔原谅我啊？ 佢嚟过，冇理由噶。我今日成日都冇离开过，佢嚟过一定见到噶。 唔系啊，佢嚟过，嚟过。 叫婆婆，叫婆婆，你慢慢行啊。真系奇怪，点解佢咁讲呢？ 阿明， 咦，陈主任你嚟咗啊？ 嗯，见今日系最后一日。你都好辛苦㗎喇，你未食饭㗎，我帮你买咗凤爪排骨饭嚟，嗱你慢慢食啊。 唔該晒你呀陈主任。 咦，边个搞过啲展品嚟呀？俾人破坏咗呀？ 吓，冇理由㗎，啲展品全部都锁咗喺个柜度，抽锁匙我都冇攞过出嚟。 嗯，咁、那个柜又唔似俾人开过，但係点解会咁嘅？ 究竟咩事呀？ 你睇下陈桂娇嗰件展品双妹麦花露水啊，我之前检查过系完整无缺先摆出嚟噶噃。嗱，而家樽上边嗰两个双妹麦公仔有个头俾人撕咗去嘅，边个咁多手啊？ 我明啦，我知点解娇婆婆话应点都唔原谅佢。原来， 喂，阿明，做咩傻咗咁企喺度啊？喂， 阿明，阿明， 上妹默，姚秀玲监制，曾月娥编导，李碧华原著，周志威编剧，并且由马俊伟、朱曼子、车心梅、华夫、林有荣、温泉等联合播演，香港电台广播剧组制作，现在经已播放完毕。